不又盼，像个小孩，此刻心跳你明不明白，没了节拍。呜呜呜，你走了过来，太好看，连一刻都无法从你身上移开。呜呜呜，为你我拼命耍帅，为你我不再等待，为你抛弃任何事情，只求你爱。For you， 所有的坏习惯，呜呜，最特别的女孩，就算吵架也离不开，就像命中注定我们要在一块。 For you，说陪你做梦，从此你不再有寂寞。For you， 你的心交给我。只要你在，不会放过任何笑容，沉寂在脑海。呜呜， 被你霸占所有的爱，每个呼吸都是为了爱你而存在。呜呜 ，For you。